阿弥陀佛。课本翻到38页，那么讲义的话就是讲义22的第八页。在课本上呢，我们还是在讲到这个差别分别这个地方。那么解释这个差别分别呢，我们就引用了这个抉择分啊，《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第65卷的文来解释。那么上次呢，就解释到这个过去、未来、现在诸法啊，所以看这个讲义22的第8页。那么过去法呢，上次已经讲完了，这一次开始讲这个未来法。云何未来法？什么是未来法呢？为因未受，自性未受，待缘当生，将其现前，或近当生，或远当生。那么在讲解这个过去、未来、现在诸法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一齐的生命果报体来说明的。所以讲解这个未来法呢，也是以一齐生命果报体来说明。未因未受，就是这个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的业种子，还没有感受得这个易熟的果报，还是在因的位，叫做未因未受。自性未受，那么自性呢，就是指这个所得到的易熟生命果报体。那么现在这个易熟的生命果报体呢，它还没有受报生起，叫做自性未受。待缘当生，那么这个就是说业种子呢，它确实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业种子是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未来的因缘和合，那么在未来呢，就可以生起这个易熟果。那么如果没有业种子的话呢，只有名缘种子的话呢，那也不能够得到未来的生命果报体，所以说待缘当生，将其现前。那么这个业种子因缘和合了呢，他就会引领这个阿赖耶识受报，那么就将会现起易熟的生命果报体。那么现在还在因为还没有生起来，但是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会生起来，叫做将其现前，或近当生。如果这个业种子在造业的时候，这个业种子是顺生受的种子，那么今生果报体一受报受完，下一生这个顺生受的业种子，他就立刻受报，感得下一生的易熟果，那么这个是近当生，或远当生。如果这个业种子是顺后受的种子，他下一生呢不能够立刻感得果报，但是呢，他存在阿赖耶识当中，继续的被这个爱水滋润，增长他的力量，他继续的变异，那么以后因缘和合了，他仍然可以得到未来的易熟果，这个就叫做远当生。那么这个就是未来法。亦有五相建立差别，这个未来法呢也有五种差别相。为一刹那未来，先解释刹那未来。这个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它的因缘即将成熟，在现在的这一刹那呢，它还没有成熟，所以还没有现行，但是不间断的，这一刹那过去以后，不间断的下一刹那呢，它的因缘就和合了，立即就可以升起现行，那么是刹那未来法，就是刹那未来法。二，一生未来，这个是讲阿赖耶识中的业种子，今生还没有得到一熟的果报，但是呢， 这一生结束以后，无间断的下一生，他就因缘成熟，会得到下一生的一熟果，是一生未来。三，成劫未来。成劫未来呢，就是讲这个有情依住的气世间。我们都知道气世间有成住坏空四劫。那么在空劫的时候呢，没有世界，只有虚空。那么空劫有二十中劫。空劫以后，由于一切有情的共业的增上力，气世间就开始形成，开始成就。那么这个在成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成劫也是二十中劫。所以在空劫的时候呢，这个气世间尚未成就，但是将要成就，称为成劫未来。其实你把它稍微翻过来，这叫未来刹那、未来一生、未来成劫，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四，现行未来。这个现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各种善功德法，还有呢各种的安乐住法，由于努力的修行而成就，那么叫做现行。那么现行未来就是说呢，还在努力修行的当中，这个诸善功德、诸安乐住呢还没有成就，但是呢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就将要成就了，那么称为现行未来。现行未来就讲的是善功德法跟安乐住法。五，最后未来。最后未来的这个最后呢，就是指有情修行的最后一生。那这个最后一生呢，就要证得阿罗汉果，或者这个最后一生呢，要证得佛果。那么把一切的惑业苦都要灭尽。但是呢，现在生呢尚未证阿罗汉或是佛果，但是未来的下一生即将证得称为最后未来。那譬如说我们现在讲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内院，兜率天的内院，那么他下一生就要来到这个世界呢成佛，所以现在呢称下一生是最后未来。那么这个以上是未来法的五种差别相，解说完毕。那么下面就解说现在法。云何现在法？什么是现在法呢？为因已受用，自信受用未尽，刹那以后决定坏灭，一切杂染所显，一分清净所显。也是以一期的生命体来说明现在法，现在的这一生。为因已受用，那么这一生已经现行了，所以业种子呢已经因缘合了已经成熟了，并且得到了这一生的一熟果，我们现在正在受用一熟果，叫做因已受用。自信受用未尽，这个业种子呢已经得到了现行已经得到了正在现行的这一生的一熟果报体，但是呢现在受用还没有，还没尽，还活到，还没死，那么这个叫做自信受用未尽。刹那以后决定幻灭，那么呢在这一刹那呢，业种子受用果报已尽，就是在我们这一生死有前面的那一刹那，业种子的受用果报已尽，那么阿赖耶识呢将要离体，但是还没有离体，那么下一刹那呢阿赖耶识就要离体了，就死了。那么没有阿赖耶识执持这个果报体呢，生命果报体呢立即就开始是吧，开始坏灭。有阿赖耶识执持我们生命果报体，我们身体不会坏灭。那么阿赖耶识一离体，这个生命果报体就开始坏掉了。一切杂染所显，那么这个就是指凡夫所得的一熟果，是由烦恼杂染、业杂染而感得这个身杂染，所以所得到的这个一熟果呢都是由杂染所显现的，叫做一切杂染所显。一分清净所显，这个是指呢圣人所得的一熟果，圣人他是从凡夫修行变成圣人，虽然他现在的这个果报体呢也是由杂染业种子所感得的，但是呢因为他修行成就了，所以他这个杂染的身体里头有什么， 有亲近圣道的力量，所以是一分亲近所显。那么即使是今生他证得阿罗汉，但是在有余依涅槃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还是杂染所依身，但是他已经得到什么清净的圣道，所以也是一分清净所显。亦有五相建立差别，那么现在法呢也有五种差别相，为一刹挪现在，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一刹挪因缘和合升起现行，下一刹挪呢就立即灭去，那么这升起现行的一刹挪呢就是刹挪现在，这是第一种相。二，一生现在，这个阿赖耶识中的业种子因缘和合了，感得了生命的果报体，但是这个生命果报体从升起升起那一点叫生有，一直到业种子感果的力量尽了，那么这个一熟的生命体死亡就死有，那么从生有到死有这一段期间呢是一生现在。三，成劫现在，这个呢也是说气世间，由于有情的共业的增上力，在空劫结束之后呢气世间开始形成，从这个三禅天开始一直慢慢慢慢往下走，一直到欲界五趣天，到五趣世间的形成，共二十终劫成为成劫现在，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从这个成劫、住劫、坏劫，这六十终劫这个气世间都存在，也称为成劫现在，两种不同的说法。四，现行现在，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努力的修习善功德法跟这个安乐住法，最后呢，终于成就了住善功德跟这个安乐住。那么在这些法没有退失之前呢，就称为现行现在。五，最后现在，为阿罗汉最后心心所等，这个就是指有情修行的最后一生，成就了阿罗汉果。那么直到阿罗汉的最后心心所是最后现在，最后一刹那心心所，然后呢他就进无依涅槃了，那么就最后现在。这个是现在法的五种差别相，也讲完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课本的第38页。好，看差别分别这一科。我们看这个批寻记的文。如是众多品类差别，抉择分中广释其相。临本65卷7页，这个就是我们讲122所解释的各种法的差别分别，那么现在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到这里呢，这个差别分别我们就讲解完毕。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名为总值分别？为及于彼色等想事，我及有情命者生者等假想施设所引分别，于总多法总执为因分别而转，于色、君、林、饮食、衣、圣等假想施设所引分别，如是名为总执分别。解释这个八分别呢的第三科呢是总执分别。云何名为总执分别？这个是提问，什么是总执分别呢？为及于彼色等想事，我及有情命者生者等假想施设所引分别。这个色等想事呢，就是指色受想行识，这个有为法上呢一一的安立了色受想行识的假名，全表自性分别。然后呢总和这个色受想行识假想施设一个名字叫五蕴，本来色受想行识一一各有它的名字，现在我们把这五个合起来给它一个总名叫做五蕴，由这个五蕴的假名呢所引发的分别称为总持分别。 我即有情、命者、身者等假想施设所引分别。那么施设了五蕴呢，这个假名呢就代表了色受想行识这个总合体，然后依照呢这个总合体上又依照不同的意义啊，在这个五蕴的总合体上呢假想施设我、有情、命者、身者等这些假名。那么依照这个施设不同的假名所引的分别呢，也是总之分别。那么有关我、有情等假名呢所全表的意义，下面批评记呢会解释，我们到批评记那边的时候呢再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在五蕴上所安立全表总之分别的假名。与总多法总执为因分别而转，这个是解释总执分别的道理。总呢有聚集聚合的意思，与总多法呢就是指不是单一的一件法，而是聚集了众多的法在一起，叫做与总多法。总执为因，这个总呢就有执而为一的意思，这么众多法呢把它集合起来总合为一体，在这个总体上面呢假想施设一个假名来全表这个总体的意义，然后呢心就在假名上面分别活动，所以说分别而转，总之为因分别而转。那么这个就是总之分别的道理，就是把一堆法把它聚合起来，然后给它一个总名，叫做，然后呢你在这个总名上面，心在这个总名上面做种种分别，就叫做总之分别。那下面就举例了，于色、君、灵、饮食、衣胜等假想施设所引分别。那么前面讲我的话呢，那些分别呢，我、有情这些呢是在有情上面起分别。那么这个边呢是举外事，前面是在内色，那么现在举外事为例说明总持分别。这个色呢就是房色，什么叫做房色呢，我们一想什么叫房色，就一想这个房色是有什么，有许多木头或者是茅草或者是砖石或者是土块等，把它什么堆成的一个总体，合合而成一个总体，那么可以住人，那么这叫房舍，然后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舍。那我们在这个舍上面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总之分别了。那么军呢，军就是由人还有车子还有武器盔甲等组合成一个总体，然后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叫做君。那么林呢，林当然一看就知道就是很多树木聚集在一起，然后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林。饮食呢就包括了许多可以喝的饮料可以吃的食品，把它聚合在一起呢总名饮食。衣呢就是可以各种穿着的东西，譬如汗衫、短褂、裤子、长衫、披风等等呢合称为衣。胜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车子合称为胜。那么在这个总体上施设假名呢就可以引申新的分别，那么这就是总之分别，所以说市民总之分别。我们看批询记的文。于五取运，我所见现前行故，是名为我。这个色受想行识呢，五蕴，它是由取着而生起的。那么生起了这个五蕴以后呢，它又继续的取着，所以称为五取蕴。我所见现前行故，是名为我。只是五蕴而已。可是呢我们总是在这个五蕴的总体上面呢觉得有这么一个常住无变的主宰者，然后命名它为我。那么由主宰者呢所涉属的一切呢就是我所拥有的。因此在这个五蕴上面呢 升起了我所的妄见。那当这个我所的妄见现行的时候呢，就认为五蕴上面就有那么一个真实的主宰者的我在上面，这个就称为我，这个就称为我，其实只是有五蕴而已，但是我们总觉得有那么个东西，所以就给他安了一个假名叫做我。由诸贤圣如实了之，唯有此法更无余故。这个是解说五蕴中没有我。由诸贤圣，贤呢，这大圣就是指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个阶位的菩萨称为三贤。圣呢，就是指初地到十地的圣位菩萨称为十圣。那么这个是大圣安立贤圣。那么小圣安立贤圣呢，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体上说呢，就是有学位有十八贤圣，其中有随性行、随法行，两位是出果相是贤位。那么其他十六位呢，是正果的圣位。那么无学位的阿罗汉呢，也有九位圣人，合起来有二十七个贤圣。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如实了之，那么一般应说唯有圣人才如实了之，因为他们已经证得了无我的真理。但是贤位的菩萨呢，已经得到了圣解，所以也说是如实了之，也说如实了之。唯有此法更无余故，此法就是指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个余呢，就是指我所，只有五蕴可得，除了五蕴之外我不可得，没有这个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无我，无蕴中没有我。那么圣人知道了，他证到了，是在只有五蕴而没有这个我的存在。又复于彼有爱着故，是名有情。有情的情呢，可以解释为情事，就是有心事作用叫做有情。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有情的情呢，解释为爱着的意思，就是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生命体有染着的爱心，就是有情。但是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有情的实体。由受和合现存活故，是名命者。这个受就是命的意思。那么在一期生命中呢，阿赖耶识能够执持这个身心，使这个色身跟心识能够和合相续的继续的活动而存活下去。那么给他一个假名呢，叫做命根，就是这个寿。那么由寿和合，他就现在呢就生存在这边，就叫做命者。但是外道呢认为是由我来拥有这个命，所以称为命者。由具身等所有法故，是名身者。生等所有法呢，就是生老病死法了。那么外道认为呢，这个我具有生老病死法，所以称为我为生者。富有差别为一生摩那富家养育普特迦罗孤智等言，如摄义门分解释丙本八十三卷十六页。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论文中那个等字，所以引用于伽八十三卷的一生摩那富迦等来说明。那我们再看讲义二十二的第八项，我的义名。义生者，为此事一种类性故。在顿轮记解说呢，这个义呢是义处，这个义处呢就是我执的根本，也就是我的意思。那么其实呢，这个是湿婆外道的一个支派，印度的那个一个外道支派。他们认为这个万法由大自在天所生，这个义生的义呢就是大自在天，也就是我的意思。那么五蕴是大自在天的种类，是由大自在天生出来的，所以说是呢是一种类性故，所以这个还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个摩那附加者呢，为依此于意或高或下故。摩那附加呢，翻成中文呢，叫做如同，或者年少，如就是儒家的如，童就是童子的童，如就是矮小的意思啊，矮小的童子，或者一个年轻年少，年少的童子。这个是毗纽天外道支派，印度的一个外道支派，在他们认为，啊，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呢，啊，五蕴生命体这么大，那么在我们这个这么大的生命体当中呢，有那么一个微小的我，啊，它有多大呢？有的是说一寸大小，啊，所以叫如同，很小，就一寸大小。那么还有的说呢，它跟戒指这么大小，啊，很小一点点。那么这个呢，我呢，这个微小的我呢，是最殊胜、最微妙的，好，所以称为圣我，好，殊胜的我，圣我。依止于意，这个意就是圣我，啊，这个意就是圣我的意思。那么依止于这个圣我呢，五蕴就能自在的或高或下的做各种的活动。意思就是这个圣我是在我们的五蕴生命体当中，然后它操纵我们这个五蕴生命体来活动，啊，由圣我来操纵这个五蕴生命体活动。那么这个圣我就是我，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查字典的话，它解释如同的时候，啊，它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解释，中国人讲有个叫如同菩萨，就解释成孔子，啊，这个就是中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呢，以中国人的思想，啊，把中国的一些人呢，把它神圣化了，变成佛菩萨了，啊，所以就看出来，在中国人呢，中国人就讲什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怎么样？做事情要怎么样？要圆融，要和稀泥，啊，圆融。什么事情不讲绝对，要讲圆融。那么这样要圆融。那我们的思想，这个佛教是从外面传来的思想，对吧？我们中国人怎么输人呢？所以呢，中国的儒家、道家要把它抬到相同的地位来。所以呢，说哦，老子也是佛化的一个化身，啊，孔子也是佛的一个化身，所以孔子就变成如同菩萨。所以你去查字典，如同他还讲到这方面，但是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如同的意思。不要把它混起来。养育者，为能增长后有业故，能做一切事夫用故。为能增长后有业故，这个后有呢，就是指未来的生命体。那么今生的五蕴生命体呢，能够造作业因，升起未来的五蕴生命体，是后有业。那么五蕴造作业力呢，它不仅能够创造后有业，它还能滋润业种子，使这个业种子呢获得增长。那么外道呢认为其中有个我在造作这件事情，所以称为养育者。能做一切事夫用故，一切事夫用有四种。第一种事夫用就是往来的作用，第二种是持胎藏的作用，第三种事夫用呢是治种子用，第四种事夫用呢是后有业用。好，往来用呢就是说什么前世作因此世得果，好，然后呢此世作因后世得果，谓之往来用。那么持胎藏用呢，就是说母亲啊能够生育子女啊，有这个胎藏。是种子用呢，就是说父亲能够生育子女啊，父亲提供种子，母亲提供胎藏啊，这个是事夫用。后有业用呢，啊，这个就是相续而生的作用，啊，有化身有情的中有，谓之后有业用，啊，他呢这个中有能够去得到下一期的生命体。那么外道认为呢，这些事夫的作用呢，都必须要有一个我为主体才能完成，啊，那没有我为主体呢，这些作用不能完成，啊，所以说能做一切事夫用故，那么这个称为养育者。普特迦罗者，未能烁烁王取诸去，无厌足故。啊，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过。 那么外道认为呢，生命的主体的我能够一次一次的造作业力，而相续不断的呢往五趣中呢取得生命果报体。每一次取得这个生命果报体之后呢，五蕴会坏，我不会坏。原因是呢，我爱着这个生命体，所以我会无厌足的继续的造作业因，再得到五蕴的生命体，称为普特伽罗。这个呢就是我的译名。好，现在回来看这个课文。此名于内色等建立种种我等言论，内色就是由业力所报得的根身，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根身。等呢就是受想行识的心心所法，依止这个色心和合的五蕴生命体来假想施设建立各种有我的言论，称为此名于内色等建立种种我等言论，就是我友情这些。又于外色等事和合差别建立色宅君临衣圣平盆种种言论，如是皆为众法聚集言论所设。外色等事呢，就是这个山河大地等外境呢，和合差别呢，在外色上聚合在一起呢，而有种种的差别，依着差别呢，而假施设，这个色宅的假名，或者是军队的假名，树林的假名，或者是衣的假名，或者是圣的假名，或者是瓶子盆子的假名，建立了各种的什么言论。那么这些都是以众多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安立一个假名，所以称为众法聚集言论。与种多法种子为因分别而转，是故名为种子分别。将这个众多的法聚集在一起，合而为一个总体，然后呢再依这个总体的自性呢施设一个假名，然后我们的心就在这个假名上面分别活动，这个就称为种子分别。应该很清楚了。再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名为我？我所分别，未若诸事有漏有取，常识朔习，我所执之所积聚，由素串习比邪执故，自见处事为缘所生虚妄分别，如是名为我。我所分别，解释八种分别的第四颗呢，是我所分别，说明我分别跟我所分别。云何名为我所分别？先提问，什么是我与我所分别呢？未若诸事有漏有取，常识朔习，我所之所积聚。这个诸事呢，就是指一切因缘和合的有为法，有这个六根六尘六事十八界都是诸事。有漏有取，漏是烦恼的意思，取是什么呢？是有希求有染着的意思。那么心有烦恼呢，便会升起了希求染着，那么在一切有为诸事上面呢，不能够认清这些事情的真相，便会升起烦恼，升起了希求与染着，叫做有漏有取。常识呢，就是指从无始以来呢，这个时间相续不断很长的时间。朔习呢，就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多多的熏习，叫做朔习。我就是认为有一个生命的实体，那么这个生命的实体呢，它是常住不变而能作为主宰者，就称为我。那么我所呢，就是这个能主宰的人呢，这个生命体呢，他所造作，所享受所拥有的一切法称为我所，他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从无始以来对一切法的认识不清，便升起了烦恼，升起了希求与染着。那么在一切法上面呢，妄想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主宰者，我能造作 我能享用，我能拥有五蕴跟这个外尘。那么这样常识不断的熏习，这个妄想的力量呢，它就累积聚集，力量越来越强，然后呢心中就认可了，的确是有这么个我，的确有我所，所以就成为了我见。那么这个就是积聚，积聚起来就成了我见。由宿串习比邪之故，自见处事为缘所生虚妄分别，如是名为我，我所分别。由宿串习比邪之故，宿就是指过去了。好，那么从现在往前推呢，都是过去，就是比喻时间很长。串呢，就是相续而不间断，谓之串。从始至今呢，都相续不间断的熏习我所的见解。那么我所讲的见解呢，它是错的，可是呢我们却认为它是正确的，好，所以称为邪执。所以称为邪执。自见处事为缘所生虚妄分别，自就是指自己，简别他人，见就是指我所的执着。处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事就是指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处。由于过去呢长时间的串习我所的邪执呢，那么现在由自己的身心跟所处的器界为缘，而生起了我所的分别。那么这种我所的分别不符合事实的真相，所以称为虚妄分别。如是名为我所分别。那么这个就是我所分别升起的原因。我们看一下这个图36，今天发的讲义23的第三页，就是这个图36，奥义书的五种我。他这个我没有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讲义，所以打字有一些错误，大家稍微改正一下。这个生命我这个上这边是色身与呼吸，没有思想是我，这边那么这个是大而无外大梵等主宰者，这边我有打错，你们把它改一下。这个奥义书呢，就是印度的外道婆罗门他们的书籍。那么他们认为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就要寻找什么是我，要寻找什么是我。那请问各位，什么是我？那我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什么是我呢？就是这个是我嘛，对不对？色身是我嘛。好，所以第一个他说色身是我，那这个色身就是指这个眼耳鼻舌身根跟这个浮尘根啊。那么这个色身是我，我们都不会否认嘛，对不对？色身是我，这种感受。好，那色身是我，如果你生出来没有手，你的我就缺了一个手，是不是？那如果你说色身是我的话，死尸就是我了。我们能够感觉我，是我们现在活到感觉我，对不对？那你说色身，只是色身是我，那个死尸也是我，可是死了以后没有感受，他怎么能说是我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想，那这样子呢，应该是要什么？活到的才是我，所以这个色身呢，活到什么是最容易我们感觉到这个是活到呢？就是呼吸嘛，对吧？我们人要死的时候呢，以前古代的时候是拿一个香放到他鼻孔这边嘛，就那个香还会一亮一亮的话呢，就代表还没死嘛，对吧？等到这个香不会有亮了，那么就代表说什么？这个人没有呼吸了，就死掉了嘛。所以他就认为色身这个呼吸有生命的才是我，所以第二种他认为我就是有生命的才是我，那就是色身与呼吸了。那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他又推想， 如果色身跟呼吸是我的话，那我睡着了，熟睡的时候，会有我的感觉吗？没有，熟睡的时候没有感觉我。或者是我闷绝了，昏过去的时候，会有我的感觉吗？也没有。对，所以可见呢，我们感觉到有我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是要有思想的时候才有我。对，所以没有思想会是我吗？啊，不应该这样讲。所以必须要有思想才会是有我，对吧？好，所以他又想了，那什么是我呢？那除了色身跟呼吸之外呢，必须要有心识的活动啊，就是心识，有这个心识的活动才是我，对，有心识的活动才是我。可是呢，我们虽然有心识的活动，可是你的感情太盛的时候，你不能控制你自己，这怎么能说是有我呢？是不是？或者我们的心思活动，我们精神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控制，你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说是有我。对，而且呢，由于这个感性的太盛，我们反而造作了很多什么问题出现。造作了很多问题出现，所以这个东西你都不能控制它，所以这不能说是有我。那他又想，那么什么是有我呢？就是我们有心识的活动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心识必须要有什么？有理性的。所以他第四个，这个理性我。所以我们做事，就是我们要有理性。所以你们为什么要上学啊？就是要学个道理嘛，学怎么做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受教育，这个是理性我，就教导我们做事情要有理性。好，因为有理性，所以我们分别，这个是对我们不好的，这个对我们好的，所以呢，我们人类就发展了文明出来。好，动物他们没有理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展文明啊。人类有理性，好，所以发展文明。那我们虽然发展了文明出来，可是我们又考虑这件事情。发展了文明，我还是要死啊，我不能不死啊，对吧？科学再发达，我们今天发展的再发达，我还是得死啊，我不能控制，我不能主宰，对吧？然后呢，我虽然有理性，我在做事情我都很理性的在做，可是什么？我还是没钱。我虽然很理性的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可是事情还是不如我的意，我都不能主宰它。我都照圣人的话在讲，对不对？教导我们要做什么，要敦亲睦邻，要友爱相助，怎么要孝顺，要怎么样，对国家要忠，要怎么样，我们都做了，结果呢还是什么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做忠臣被杀掉了，是不是？没有主宰力，所以这也不是我。可是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有理性的，那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就开始想，那么一定是什么？有一个超越我们的力量，它在支配我们，让我们来做这种种的事情。那这个力量是超越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它的支配，就把责任推到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去了。那么他既然能支配我们的话，这个东西一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第一个，他不能死，对吧？所以他必须是长恒住的，对吧？所以我们就换一下，有一个长恒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好，啊，第二个呢，这个一呢，就是什么？这个人，这个生命体呢，这个超越我们的东西呢，它必须是不变异的，它是独立的，它不需要外面的东西的。如果它需要外面的东西的话，它就被控制了嘛。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不需要外面的什么东西来帮助它，所以它是一个不变异的东西，它是一个独一的主体，它不会有变异。好，如果它会生病，它就不是什么，就不超越我们了嘛，所以他不能变，他也不能变老 啊，所以我们幻想说有一个老人在创造我们，这个东西是违反着我的思想的。好，那么第三个，他是超越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是什么？他能自己做主，他必须自在。我们就是不自在嘛，对不对？那他超越我们，他必须要是自在的。对内，他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为自己做主，所以呢，他必须是自在的。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宰，他是什么支配我们的，他能支配我们，对外他能支配这一切事物，让这一切事物呢都照着他的想法来走，所以他必须宰，所以就会有什么长一主宰，那合起来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在讲的什么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那么称他为真我。那么这个东西是我们往上推，因为我们一直不自在，所以我们推认为有这么个东西在。好，那么有这么个东西在的话，我们就想这个东西有两个方向推，一个往上无尽的推，大而推，就是什么大梵天，大而无外，没有东西能够超越它了，它是最大的了，对吧？它是超越我们，但是呢，不能有比它更大的，有比它更大的，它又是不行了，对吧？所以它就是最大，大而无外，没有能够再超越它的了，在外面没有比它更大的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印度流讲的大梵天的主宰者，好，或者不同的天，他们有认为不同的天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创造者就是大而无外的力量。好，那么另外一种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把我们分，有一个实体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这个实体所组成的，那就是什么小而无内的，没有办法比它更小的，所以要把它分。好，两个方向，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么分的时候呢，从色法上面来分的话，一直分分分到最后就叫做什么，叫做极为了。好，所以一切都是由极为所组成的，一切都是由极为所组成的。好，这个就是唯物论。那么现在的科学也是走到这一方面，一切由极为组成。那么另外一种是在心法上面分，就是什么？这心法畅挪畅挪的分分分，分到最后有一个实在的心，好，那么叫做刹挪心。而这个一切都是由这个刹挪心所组成的，这个就走到什么唯心论去了。唯识也是唯心论的一种。那么在这刹挪心上面。那因为刹那心到最后呢，所有都是为刹那心起来呢，所以这个心是不变的，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反而又变成一个大而什么无外的真常心出来，所以又有真常的思想，真常心的思想就出来了。那么这就是印度奥义书讲的无中我。那么这无中我呢，这前四种我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是有的，对不对？不是没有的吗？眼耳鼻舌身我们谁没有都有吗？浮尘根你有没有？你有吗？呼吸你有没有？你有啊。有没有心识活动？各位有啊。有没有理性啊？有没有感性啊？都有吗？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有的。那么在这前四者上面呢，我们给他一个叫做假名我，佛法讲假名我，不是没有我，是有我，但是呢他是假名我，假称为我，只是在五蕴合合体上面称为我而已。所以佛法并不否定什么有我，但是这个我是什么，是因缘合合法，在这个因缘合合法上面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我，所以假名我是有的。佛法反对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真我的存在，没有这个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的存在。所以释迦牟尼佛出来说，他反对的我是这个我，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并不否认前面的我，但是他前面那个我是什么？不真实，他是因缘合合法，假名为我。那么这个我们所认为执着的这个常住不灭的有主宰性的实体是没有的，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奥义中书中讲的 五种我啊，印度人他们推啊，所以印度人是思想是非常细腻的，他们有这样推。所以我们经常在讲，我们一学就是都说啊，无我没有常恒住，不变异有住在性，就只是在这边这样讲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学一下的嘛，他们的思想，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反对的是什么思想。要不然的话你会搞错的，修无我观修了半天还不知道在修什么东西。所以他反对的是这个我，但他并不反对前面四类，但这是前面四类是什么？是因缘合合而成的。然后假名一个我，所以假名我是有的。你去看卷六瑜伽师地论卷六，那个成员就讲到我的地方，他就讲到正解，你看到后面他那个讲变我的地方，最后他讲正解的时候呢，他变的时候他就讲有假名我，他有这样讲，然后呢没有什么你所知的这个真实的我是没有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课本上面，好，就看这个辟训记的注解。内外诸色诸心心所是名诸事，好，解释这个诸事。内诸色呢就是有情的根深，外诸色呢就是有情所依住的气世间。那么诸心心所呢就是有情的心事，合起来呢就是世间，也就是诸事。由五相故建立有漏诸法差别，是名有漏，如觉真分说临本六十五卷十页。这个是解说有漏，那我们在讲义22的第四项呢已经讲解过有漏法的五种差别项了，那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复有有真有染一指单视诸法差别，是名有取，如抉择分说临本六十五卷十二页。那么这是解说有取，引用瑜伽师地论第六十五卷文中的有真法有染法及一指单视法来说明。那我们看今天发的讲义23，第一个呢有真无真法，先解说这个有真法。这个真呢是烦恼的译名，真是烦恼的其中的一个名字。那么它是因为有我所见，有了这样的见解而护真，称为真，引申了烦恼叫做有真法。从由我所见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有漏法，漏也是什么烦恼，真也是烦恼，但讲有漏法偏重于什么烦恼本身，讲有真法偏重于它从我所而引起了互相的争执呢而引申烦恼，叫做有真法。那我们看下面的文就会了解了。有五相故建立有真诸法差别，何等为五？有五相可建立有真诸法的差别，那么是哪五种相呢？一是故，此中无取蕴名有真法事。无取蕴呢是因缘和合的依他起法，它是什么虚幻有法，它具备了什么无常苦变坏的法性。那么一切的真事呢，我们要说真执呢，有这些真呢，有这些烦恼呢，一定要依止无取蕴才会升起，所以无取蕴呢是有真法的事项。那么这是第一种相。二因缘故，若爱为染着，爱为单视，名真因缘。那么第二种相呢就是有真法的因缘相。若爱为染着，爱为染着呢就是爱着自己的五蕴生命体而知多有我，叫做爱为染着。爱为单视，爱为单视呢是指对外境升起了深深的贪爱，坚持不舍为我所，叫做爱为单视。 那么由于对这个我跟我所的爱着啊，爱未染着，爱未单饰，而生起了有真法，所以呢他们是有真法的因缘。所以有真法就是有什么，有对于我所的执着而生起的。三，自性故，若无常性、苦性、变坏法性，名有真自性。第三种像是有真法的自性的相貌。如果一切法是常乐我净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好争执了。但是一切有真法式的自性呢，是什么呢？是无常、是苦、是变坏的法性。可是呢，我们却妄想执着为常乐我净，所以就会有真法升起。四，住伴故，即于此真无智于痴，名真住伴。好，第四种像是有真法的住伴相。无智于痴呢，就是无明，他不能了知诸法的真实的相貌。这个有真法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无明同时升起来给他作伴，所以我们不能了知有真法的实相。如果你能够了知有真法的实相就没事了，但是因为无明不能了知实相，所以会争执。五，等起故，由此因缘五黑平转名为等起。第五种相呢，是有真法的等起相。黑品呢，就是指第一种，就是指不善法是黑品。第二种是有罪法，这个法是有罪恶性的，那么呢它是黑品。第三种是不应修法，这种法你不应该去做，那么是黑品。第四种就是下列法，就是有漏法，或者黑品。那么由于有真法升起的因缘呢，能引生五种黑品法。那么这五种黑品法呢，跟有真法的性质相等，所以说它是等起。我们看这五种像是五种黑品是哪五种黑品。一，为斗讼为真，单着诸欲诸见所生，或于种类是出黑品，由生怨恨发愤心故，不安稳住。这个是说明第一黑品跟第一黑品的不安住果。为斗讼为真，单着诸欲诸见所生，或于种类是出黑品。斗讼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争辩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互相争斗，这个叫斗讼。为真呢，是思想不同、意见不同而起来讨论辩论啊，叫做为真。单着诸欲啊，因为对于诸欲有爱染啊，没有厌足、不满足，所以会互相侵夺而起争论。单着诸见啊，诸见就是指我见、边见、邪见了，还有见取见啊、借进取见，这各种的恶见。那么因为见解的不一样，为了抒发自己的意见，遮断别人不同的见解而起争论，叫做单着诸见。或于种类，这个就是指呢，由生语等恶行互相的讥讽、诽谤，甚至打架而起争论，这个是有真法等起的第一黑品。由生怨恨发愤心故，不安稳住，这个是黑品的第一黑品的果。发愤心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了斗讼为真的事情，那么心中嗔怒啊，这个叫做发愤心。那么怨恨心呢，就是指这个对于先前呢所愤怒的事情，到了事后呢还怀怨不舍，叫做怨恨心。那么这两个都是嗔的烦恼，那么起了嗔烦恼就使心不能安住，所以争论的时候呢，嗔烦恼和心相应，那么心就不能够安住，也就是不安稳住了。那个《瑜伽师地论》呢，第56卷讲，有真法多随嗔恚自在转，就是这个意思，有真法多是有从嗔恚里头出来。二，若随所有诸烦恼缠，无有羞耻多安住性，是第二黑品，由诸烦恼内烧燃故，不安稳住。 这个是说明第二黑品跟他的不安住果。若随所有诸烦恼缠，无有羞耻，多安住性，是第二黑品。就一切实地论第八卷讲呢，烦恼能为斗讼增进之因，所以呢它是有真法。这个烦恼现行呢就叫做烦恼缠。那么当烦恼现行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觉知自己的烦恼已经现行了，不能够立刻如理的作意来停止这个烦恼，而随顺着这个烦恼而去，这个叫做无有羞耻。所以我们不如理作意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羞耻心。心随顺这个烦恼而行呢，那么就烁烁的熏习，烦恼就会增长，叫做多安住性。那么这个是有真法等起的第二黑品。由诸烦恼内烧燃故，不安稳住。这个就是第二黑品的果。当这个烦恼现行呢，那么这个内心就好像有大火在燃烧一样，把我们所积极的善根呢都烧光了，所以心就不能够安住，不能安稳住。这个就是第二黑品果。所以常常起烦恼，常常起烦恼，起嗔恚心，那么我们的善根就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所以不能随顺烦恼讲走，要有惭愧心，有羞耻心，要做如理作意。三，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违逆正道，所欲苦行，急于信解，自恶、投火、最高眼等，是第三黑品。由自誓愿，虚受渠劳，无益苦故，不安稳住。这个是第三黑品跟第三黑品果。若有沙门或婆罗门，就是有出家修行的沙门跟在家修行的居士们，违逆正道，正道呢就是指佛所安立的教法跟戒法。那么他不依止佛的教授与教戒而修行，而随顺呢不如理的外道法而修行，叫做违逆正道。所欲苦行，急于信解。这个欲是希求的意思。外道修苦行呢，他是有所求的。他也希求什么出离解脱，所以说所欲苦行。他们认为修苦行能够消罪业，那么呢苦尽业消，便能够入涅槃，或者是能够升天，这是外道的见解。急于信解，就是外道呢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指我见，有的指边见，有的是邪见，有见取见、接进取各种的恶见，下面就举例说明这些见解。自恶、投火、最高眼等。自恶就是什么？不新鲜饮食，吃得很少，忍饥耐饿，就认为什么？这个就是解脱道。佛在没有得正道之前呢，也修苦行。他是什么日食一麻一麦，你看有的那个佛的雕像，就是那边骨头肋骨都露出来了，这个就叫做自恶，这是邪见。所以佛以前也做过外道。我们佛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叫打恶期，就是几天不吃饭，打恶期。你们是打禅食嘛，对吧？他打禅恶期，但是七天不吃饭，或者是什么断食，或者是只吃水果，或者是只喝果汁跟水，他认为这个就是什么修行，因为这个就是修行。以前有个老法师住房一次，后来我在那边出家，他住到后面，我们跟他经常会在一起，就老法师就教我们打恶期不吃饭，就师父看一看就把他请走了。就把他请走，因为你这个在这边散播邪见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刚出家也搞不清楚，不吃饭，不吃饭很好啊。然后呢，就跟他打恶气，师父一看不行，因为师父那时候还经常到台湾来讲经，就请他离开。 所以自恶这是一种外道法。投火，什么叫投火呢？就是用这个炙热来烤这个身体，忍受这个热恼，认为这是解脱道。就是这个大热天很热，印度的很热的时候呢，他生个大火，让他站到火旁边，让这个火的热力来烤，他认为这个受苦就可以消业障。或者在什么很大的太阳下面呢，他就卧到那个地上面让太阳晒，这个呢都叫做投火，认为这样就能消业障。第三个是最高岩，最高岩就是什么呢，他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高岩，然后呢从上面跳下来把自己摔伤，身体受伤了，他说没有关系，这受伤了好啊，这苦嘛，对不对，就消业障了，消业障了。我们经常不是什么受了伤就说消业障消业障，这就外道的想法，没这回事情。他受伤自苦就以为什么解脱，等还有很多呢，外道的苦行等等的都有很多。譬如说什么沉默不语不讲话，还有持牛狗戒，或者是什么呢，冬天很冷的时候呢跳到深水里头，然后呢身子一湿更冷冷得发抖，冻忍受这个冻苦，他觉得这个是解脱，去解脱道。还有什么呢，把头发跟胡须拔掉，一根一根拔掉让自己痛苦。还有什么呢，一只脚站立学那个鸟一只脚站立，然后呢立到那边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认为这个是解脱道。也就是随着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呢，我们就安立种种苦行，他认为受了这些苦以后呢就可以消我们的业障，可以消苦。那么这个就是外道。但是我们要辨别一下，什么我们看佛菩萨也有什么大悲行，跟这个外道的无义苦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佛菩萨捐头目，对不对把头脑髓捐给众生。还有什么释迦牟尼佛割肉饲鹰嘛，对不对，舍身饲虎嘛。那么这些行为是什么，是慈悲众生的，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够得解脱。这样不能得解脱，可是因为慈悲众生，众生有需要，那么为了众生的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外道不是，外道认为我吃苦我就能够什么消罪业，消完罪业我就能够解脱进入涅槃，或者是我就能够升天那这两种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是第三黑品，这个是有真法的等起第三黑品法。由自誓愿虚受取劳，无益苦故，不安稳住。这个是第三黑苹果。由自誓愿，这个外道呢，他受这种苦呢，他是心中他自己愿意去受这种苦行，而且发誓说要受这种苦行，决心修行苦行，而且决定不退缩，叫做由自誓愿。虚受取劳，可是他受了这么多苦行呢，他白受这些苦行了。白受这些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苦行是无益苦故。外道忍受这些苦行呢，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今天能够受点苦，然后能够怎么样？消了过去的罪业，创造未来的什么安乐或者是升天享用天福，或者是能够极灭入涅槃。他的需求是这样，可是修行苦行呢？不但今生受苦，那么来生呢他也不能够得到安乐。因为什么？因为修苦行它不是升天的因，也不是涅槃的因。你要入涅槃，你要修涅槃的因，你要升天要修升天的因，但是受苦修苦行不是升天跟涅槃的因，所以就白受了。我们举过这个例子，食牛狗戒，现在受牛狗的苦，那么等到未来呢，或者是到畜生道去，或者是下地狱并不能够得到毅力，所以说它是无益苦，现在苦未来更苦，所以不安稳住，修无益的苦行呢，今生受苦未来更受苦，当然就是不是安稳的人，安住处了。四，若有现行生与极易一切恶行，是第四黑品，生恶去故，不安稳住。 这个是第四黑品跟第四的黑苹果。若有现行生与极易一切恶行，是第四黑品。就是呢，今生啊，现行造作了生与意业的什么不善行，也就是心中升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而引申了生与意的不善行。那么这是有真法等起的第四黑品。生恶去故不安稳住，那么今生烁烁造作生与意的恶行呢，来生即将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趣受果报，所以是不安稳住。那么《一切事例论》第100卷讲什么？能与当来生众苦为因故，于宪法中有罪性故，名为有真。就是有真法就合于这一段文。今生造作生与意的恶行呢，在宪法中是有罪的，并且与当来生呢，以后生于恶趣为因。那么这个就是有真法等起的恶行，这是第四黑苹法跟它的黑苹果。五，心要后有，是第五黑苹。生老死等众苦何故不安稳住，这是第五黑苹即果。心要后有是第五黑苹，后有就是未来的生命体，对于未来的生命体有所爱着，生起了希求心，叫做心要后有，这个是第五黑苹。生老死等众苦何故不安稳住，那么后有的生命体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还有什么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这些众苦的集合体，所以它不是一个可安住的地方。所以这五种呢，有真法等起黑品呢，就讲解完毕了。此中五取运有真事与真自信，即彼因缘助伴等起共相依故，名有真法。这个是总结有真法啊，五取运就是有真事啊。那么这五取运呢，它具备了无常苦变坏的自信啊，它与升起的因缘，还有助伴呢，还有等起的黑品呢，都名为有真法。下面解说无真法。又有五相建立无真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因之其相。无真诸法呢，也是由事跟因缘、自信、助伴等起这五相而建立差别的，与上相为因之其相。这个无真诸法的五相呢，跟前面有真诸法的五相呢，刚好是相反的。无真事就是这个五取运，这个是清净没有取着的五运。无真因缘呢，就是没有我所执的爱染跟单事。无真自性呢，就是常乐净的法性。助伴呢，就是无漏智跟厚德智。等起呢，就是五取运所有的无有黑品发转。此中五取运无真事，由真自性及彼因缘助伴等起，于彼法中不可得故。这个是无真法的总结文。那么在五种无取运五种无取运的无真事中，没有有真法的真自性真因缘真助伴跟真等起的黑品，所以说彼无真法中呢，有真法相不可得故。这《金刚经》里头讲说，须菩提尊者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这个须菩提尊者是佛的弟子当中解空第一，解空第一的。那么他的心中呢，没有我所的执着，所以他能够不恼害众生，也能够使众生呢不起烦恼。那么他在要出外乞食或者是在出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先入关去观察呢，他这样子呢走这条路或者是这样出入呢，会不会引起别人的烦恼。那如果能会引起别人的烦恼呢，他就想方法避开不要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呢引起别人的烦恼，他都做这样的事情。那别的阿罗汉不见得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是人中最为第一，所以说他对，说他人中最为，他的无真三昧是最高的，无真三昧也叫做慈心三昧。那么这个是声闻圣的无真三昧， 那么佛菩萨的无争三昧呢又不太一样。声闻圣呢他是 避免引起别人的烦恼，尽量避免引起他人的烦恼。可是佛菩萨的无争三昧呢，他观察的是什么？我这样做能不能够使你得到解脱的利益，他会权衡状态。如果我这次出去会引起你的烦恼，可是因为引起这样子引起你烦恼呢，也让你 栽培了善根的话，那么这个善根能够让你未来得到解脱的话，那么这条路还是要走。他只不是只看到说会不会引起你烦恼，而是看能不能让你栽培解脱的善根。所以佛菩萨的无争三昧呢跟阿罗汉的无争三昧又不太一样，以栽培众生的善根为主，以栽培善根众生的 善根为主。好，有真法跟无真法呢，到这里讲解完毕。那么下面解说呢，有染无染法。先解说有染法。有五相故，建立有染诸法差别，何等为五？那么有五相可以建立有染法的差别，是哪五种相呢？一，视者，未及五有取蕴。有染法呢也是要依此五取蕴而升起的，所以说这个五取蕴呢是有染法的事项。二，因缘者，未及此中喜乐爱畏诸因缘法。未及此中就是指这个五取蕴中了，喜乐爱畏诸因缘法，能够升起喜乐二受的各种因缘法。譬如说和喜乐二受相应的贪染心，是爱畏，能生喜乐喜受乐受的六根六尘六识等，还有作意处等信心所法呢，是他的因缘法，诸因缘法。三，自信者，为此为缘生起喜乐爱畏所摄。有染法的自信是什么呢？就是依前面因缘和合而升起了喜乐二受，但是呢这个喜受跟乐受升起来的时候，它有贪染的爱畏心相应而生，这个叫做有染法，所以说是爱畏所摄。比如说禅时的时候你在坐禅，坐得很舒服，这一支香坐得很舒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叮，维摩敲什么引磬，知道吗？起香了，那你坐得正舒服，起香了，你说我再坐，这个有什么？有染法。为什么？你对那个舒服起了贪着，就变成有染法了。四，住伴者，位于爱位所有贪着，就是跟喜受乐受有各种的贪染心相应。比如欲界有欲贪跟这个喜受乐受相应，色界初禅二禅也有相应的爱畏贪，跟喜受乐受相应。那么三禅呢有乐受相应的爱畏贪，那么这些爱畏贪呢都是住伴，都是有染法的住伴。五，等起者，为五黑品如前应之，就是前面有真法的等起的五种黑品。那么如果这五种黑品是跟有贪染心相应的喜乐二受升起有关的话呢，那么就是等起的五种黑品法。五取蕴是由与有染及彼因缘乃至等起共相依故，说明有染。这个是有染法的结文。五取蕴是是有染是，有染是指自信，五取蕴是跟这个自信因缘诸伴等起互相关联相应的升起，叫做共相依。那么这五相合起来呢就是有染法。又有五相建立无染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应知其相，如前无争随应当说。那么无染法呢也是由事因缘自信诸伴等起这五相建立的，与上相为应知其相。但是无染法的五相跟上面有染法五相刚好是相反的，如前无争随应当说，如同前面的无争法跟有争法的五相相反是一样的。 那么参考无真法的五相呢，就可以说明无染法相应的五相。那么无染法呢，就是呢没有爱畏贪染的喜乐而受相应诸法，叫做无染法。那么有染法无染法呢，到这边讲解完毕。下面说一单事一出离法。有五相故，因之建立一指单事诸法差别何等为五。一指单事诸法也有五相建立，是哪五相呢？一事者为欲界系诸五取运。单事诸法所依指事是欲界有情的五取运。那么其实色界跟无色界有情呢，在他们的阿赖耶识中呢也有欲界的业种子随足，所以他们也是说是欲界系，被欲界的烦恼所系缚住。但是呢这里是依什么呢？已经得到欲界现行的五取运而说的，所以这里呢就不包含色界无色界的有情，只说欲界有情的五取运了。二因缘为顺欲贪五种妙欲。五种妙欲就是指有漏的色声香味触的五种沉浸。那么他们虽然是烦恼相应呢，但是凡夫的欲心呢就觉得他们是美妙快乐的，所以随顺五种欲尘升起了贪欲心。那么呢还会直肠防护单着爱药，这色声香味触五种妙欲呢就是单事法升起的因缘。三自信者为单事者有彼为缘有彼为境所有欲贪。单事者呢就是依止单事法的有情。有彼为缘有彼为境，这个彼呢就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妙欲。那么它是欲贪升起的所缘缘，也是欲贪升起时的所缘境。所有欲贪，那么这一切对于五种妙欲所升起的贪染心呢就是依单事法的自信。四住伴者为不如理作意相应邪愿诸欲分别，由于此句名分别贪。不如理作意呢就是不明白诸法真实意的思维分别，那么外道的种种议论呢就是从不如理作意所升起的。那么不如理作意相应的邪愿诸欲分别呢，如理作意是正，那不如理作意是邪。那么愿是希求的意思，所以不如理作意的种种希求就叫做邪愿。那么诸欲呢就是指色等五欲了，由于不能认知诸法实相而对色等五欲升起了美妙清净快乐的种种分别，而升起了希求心。由于此句名分别贪，此是指欲贪。那么这些不如理作意相应的邪愿诸欲分别呢和欲贪同时的升起，所以说它由于此句，那么他们是欲贪的助伴，所以称为分别贪。有了分别贪诸欲这个贪欲呢，欲贪就可以升起。五等起者为五种黑品如前广说。那么跟这个欲贪等起的五种黑品法呢如同前面的有真法五黑品所说，彼欲界系五取运事，由彼单事因缘助伴给予等起所摄受故，说明依止单事诸法。这是依单事法的总结。那么由第一个欲界系的五取运事，第二个单事自信，第三个因缘，第四个助伴，第五个等起，这五项所摄受的就是依止单事诸法。又有五相当之建立依止出离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应知其相。那么建立依止出离诸法差别呢也有五相，而这五相呢就是和依止单事诸法的五相相反，即离欲界系的五蕴为四相，远离爱药五欲为因缘相，远离欲贪是自性相，远离不如理作意相应分别是住伴相，远离五种黑品法是等起相。那么一单事一出离法到这边讲解完毕。那么这三种法呢其实呢有真法就是爱着三界的什么我所， 有真法就是爱着三界的我我所。有染法呢，就是指欲界色界的喜乐二受相应的爱畏贪，那它就比较窄一点了，就比有真法窄一点了。那么一指单世诸法呢，就是指欲界的欲贪，就更窄，只指欲界的欲贪而已。所以这三个呢，都是属于有取法。那么这个取就是指什么？就是有我所的执着，就叫取。所以他用这三种做法来讲解释有取。好吧，今天就说到这里。上一次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问到说这个视而不见，说是不是同分色，看我们怎么解释视而不见这回事情，看我们怎么解释视而不见这回事情。视而不见有没有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其掩饰？我们的五根接触到五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意识同时具行，但是这个意识呢，一种呢就是这个意识呢是同源意识，就跟这个五根是同源一个境界，这个是同源意识。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五根是圆这个境界，但是呢意识在想别的事情，意识在想别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同圆的意识，虽然同时升起，但是呢它是不同圆意识，圆的境界不一样。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如果你的意识是跟它同圆的话，那么就会视而见，对吧？因为意识跟它同圆嘛，就会看到这个五尘。那么视而不见的时候呢，那大概就是这个意识呢没有跟这个五根圆到同样的境界上面。那么在没有圆到这个同样境界上面呢，那就要看这个意识。如果这个意识它本身还不是这么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眼睛看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还是能够看，眼识还是会升起。那么这个意识在想别的事情，你眼识还是升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叫做同分色，你还是有眼识升起。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呢你的意识非常集中，你意识非常集中，那么你可能就什么，眼睛虽然看，但是呢眼识没有升起，眼识就没有升起，你有个这种状态。那你说视而不见的话呢，看你是怎么定义这个视而不见的状态啊。那么你眼睛看，那因为意识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呢，所以你看到好像没看到一样，这也是视而不见。那么第二种就是说你眼睛还是在看，在看到那个东西在看，但是呢因为意识过度的集中，所以根本眼识没有起作用，没有升起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但是你的眼根还在那边对到那个镜啊，那自己也可以说是视而不见。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定义这个视而不见啊，这个意思，看你要怎么定义它。但是呢会有这两种状况出现。这个是回答上一次的这个问题。各位如果有时间的时候，还是把过去的再重新的温习哈。我是这样觉得，真实义品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的。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这里讲的所知上尽知所行真实这一方面来讲，那唯识的这种讲法我们是更不熟悉，更不熟悉。不要说各位，我几天不看，我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忘掉了， 就不是记得那么清楚，我还得回去再看书，再仔细的思维。那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什么？不够熟悉，不够熟悉。那从这边看就是什么？过去式就没有好好栽培，那么这一世栽培还是不够。所以我们碰到过去式有栽培的东西，很快你就熟悉了，而且不容易忘掉。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那只有说现在有空的时候你就多思维，多思维它的道理，以后就会比较熟悉。要不然的话呢，很快就忘掉了，很快就忘掉了。什么赤四相违啦，又法无我啦，啊，这些很快就忘掉了。你上次问我这个同分色，我就忘掉了，对吧？然后回去我要再看一看，才能记起来。嗯，那唯识的义理里头，它很讲得很深细，啊，就有很多道理在里头。那就是需要大家呢多花时间去熟悉它，啊，去熟悉它。那么慢慢慢慢的话，就会进步。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当你讲，你也可以讲，啊，讲出来是一回事情，可是呢，转个身就忘掉，转个身又忘掉。所以有的时候你多思维久了以后呢，你进步了以后，同样一个偈子，啊，你前面跟后面思维那个你那种感受就不一样，感受就不一样。你义理清楚了以后，你再思维的时候，那个偈子的味道就出来了。但是就是需要时间，需要大家多花时间去思维它。好，那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有真法的部分。第三项那个自性故，若无常性苦性变坏法性，名有真自性。你刚才在解释的时候说，这是以为常乐我净变有真体，这是就那个就是我所不能。不能如意的那个角度去讲的吗？ 是， 哦，好， 因为有我们有我所的执着，所以一切法它本来是什么？它是无常苦变坏性的。可是我们不能够了解它是无常苦变坏的，因为我所的执着，我们执着它为常乐我净，所以不能够了解这些法，它其实它是什么？是会变坏的，它是苦的，它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真实也就会起来，这样子讲。 好，谢谢。然后在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讲苦行的时候有提到说，佛菩萨有时候是他是以大悲心去发动他这些事情，可是然后我们看经论上有时候会发现说，就是有些佛菩萨他甚至是就是内生的这些东西也能舍，但是他那个意志却坚定了，然后不也是没有嗔心，而且甚至他说如果在最后幕后他说如果我所愿不虚的话，这身体又能够恢复，这个是什么原因可以使至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愿力，意思就是他的愿力是很，第一个他的目的很纯洁，只是大悲心要帮助众生，而没有错误的观念在里头。 那这是已经入了圣位的菩萨了， 应该是已经圣位的菩萨。我们现在凡位菩萨，你去舍身，你试试看 ，OK， 你不起嗔心，我看很难。 好，然后其实，在上次就有这个问。我回家今天有看到这个，但是这次又有讲，另外两个角度，就是上次是讲善恶相，这次是讲整理这个有真法、无真法、有染法跟无染法，还有依单着、依出离法。可是好像 里面只有这个一单着法说什么会不离如理作意，这边有提，因为他都是在讲事项上，然后但是我们凡夫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都会执实，当就是执着真实有，然后去，因为在做恶法那当然是不用讲，可是你执着真实有去造作那个善法，不是在某个层面上他也是算是有染污的吗？ 对，他是有染污的。我们凡夫造作善法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如理思维的话，他是有染污的。比如说我们在造作善法的时候，比如说菲律宾现在出现了风灾，那你说我为了表示我有钱啊，你捐100万，我比你有钱，我捐200万，那你的心意是我要压倒他，那你这个就是有杂染在里头。那么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说我们在捐钱在做布施的时候，因为受到第七识的影响，第七识还执着第八识为我，所以还是有我所的分别在那个地方，所以虽然你第六识在如理分别的想要做的时候呢，可是它还是属于什么有漏结尾，是这样子讲。 那也是说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不管什么功德都把它回向无上菩提，第一个对你未来得果好无量，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好，你的方向是正确的。 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师父，那个请问啊，今天讲那个奥义书这个五种我这非常好，但是我想到妙老在讲那个无我观嘛，他讲那个是我义我相在否，能不能麻烦您把这个对一下，因为您讲完以后我觉得说那我平常思考那个是我义我相在否，我到底在想什么， 他还是一样。其实在讲的时候他不管怎么讲，就是讲什么，就是在这个色身或者是在心色心二法上面执着有一个实在性的主体的我，或者是在离色心二法之外有一个什么主体的我存在。所以他在做讲无我观的时候，讲到色，像先观色，那观色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观，好，前两项呼吸也是属于色法嘛，对不对？在前两项这边观，那么在观色的时候，你就观色它是不是无常，对。那在色的时候呢，我们会刚刚讲到一个如同，有没有记不记得？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色身的时候呢，一种观察就是色身本身就是我，这个就是我，我就是这么大，这个整个虚就是我。第二种是什么？有一个小的我在里面，在色身里活动，然后他控制这个色身来动，比如说我手要这样动一下，是里头有个我告诉我要这样动我才动的，所以我这个色身是被他控制的一个东西，所以色身是比什么，比这个我，这个色我是比这个色身要小。好，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色身是属于我的，我可能在色身里头，可能不在色身里头，那么呢这个色身是我所的一部分，所以我来控制这个色身，那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的话就是说什么，可能色身里的某一部分是我，某一部分是我所，所以它有这种各种不同的分法，有各种不同的分法，它就是，所以就是师父讲无我观里的你的观察法。所以你要观察，一种就是全部相等，一种是什么我比较小，一种是我比较大，色身是我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色身之外有个我，然后他是什么自在的，然后呢他控制色身，色身会坏但是他不会坏，他是什么呢，离运的我。所以就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所以他不能离开这些。那么同样的观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他在观察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我是他的一部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从这些角度观察做无我观。那么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不离开什么色身心识这上面观察我，或者是离开上面有个我，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这两个是讲到这边，就你要了解说印度人他们怎么看这个我，他们怎么推出来说有这个我，那你就知道说实在上我们这样在观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我的存在，那这个我是有的，这个因缘和合的我是有的，给他个名字叫我。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讲，我们为什么会有个我的感觉，就是受到这个名言的关系。所以法执所知上尽智所行真实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有了这个名言你就执它为真实。所以安立了我以后，你就执着有一个随这个我的想法，你就执着有一个真我在里面，有一个实在性的我，那这个感受就出来了。那这个是从无始以来他就有这样子的安立，那么就已经怎么样，就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了。所以你不管到哪个民族，你这个叫我叫爱叫什么，它都是什么，都会有那个执着我现在那个地方，虽然字不同但假名不同，可是那个什么执着都是一样的。嘿，这样子。 那个相在佛能不能再多解释？ 相在佛的话就是讲的，就是说它里头有不同的，刚刚讲的那几种不同的解释，它有的是想我比我就是这么大，有的是说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个有个圣我在里头，它在活动。 OK， 那有的是说什么我比较大，这个是我的一部分，色身是我的一部分啊，我是心跟什么色身合起来的一个主体性，那么色身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它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好，所以它有这几种不同的分别，所以他就讲，他就安立了几个不同的名词，就是这个意思。嘿，阿弥陀佛。 请问法师，刚才讲到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或者是有痛苦的事情，不要去想说随缘消就业，那应该要怎么样子想会比较如理？ 是，讲到随缘消就业，就是你能不能消就业，对不对？譬如说这个业我们现在它发生了，你随顺它，它发生过以后它就没有了嘛，它终止了嘛，现行了嘛，现行以后呢它就熏习了一层下面一个种子嘛，对不对？好，那你在现行的时候，如果你坐正思维的话，观察无我观，你坐正思维的时候，你就熏回去的是什么？是清净的种子，不再是什么杂染的种子了。我们会现在会熏回去杂染的种子，是因为我们有我所的观念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随顺着它，就认为它是真的，然后你熏回去就是杂染的种子。熏回去以后你就不能够消掉它，没办法消掉。那能消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做正思维观，你以真实法来观察它的时候呢，它熏回去就是清净种子，清净种子就会对之杂染种子，它就把杂染种子消灭掉了。所以能够消是这样消，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哦，碰到这个事情，那哦又受苦了，那我受了这个苦就消掉了，没有消掉，是前面的消掉，你后面的又造了，因为什么？在受苦的当时你认识不清，它又熏回去了，所以没有办法消就业。就业它本来就会消，它现行了它就消掉了，可是它又熏回去了，又形成了新的业力在那个地方。那只有什么做真实观，熏清净的种子进去，那么清净的种子它的自信就是什么？前堂课有讲是吧？对治什么颠倒法嘛，它就对治杂染种子嘛。所以你只要做的事情就是熏清净的种子，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它了，它自然而然它就去对治它了，不必特别针对一件事情。所以就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说一直让你修无我观，修法空观，修这些空观，意思就是你把时间都拿来修这个，你回去清净就清净种子，它就开始消灭你的杂染种子嘛，你的业就消掉了啊，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现在受了以后才消掉呢？你受了以后新的又造成了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 loop 循环，你出不来的，唯一能出来的是什么？你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以后你就出来了，你熏清净的进去，了解真相就是清净的， 那学习佛法的目的就在这里，让你了解真相，然后呢你照着佛法去修行，去心清净的种子进去，它就开始对峙好杂染的种子，然后呢你的力量越来越强，然后你里头的阿赖耶识里头的无漏种子一刹那现行了，也就是圣人了，就是圣人了。那你在有加行位的时候，你一直熏，这个时候它的力量虽然无漏种子没有现行，可是它已经在动了，它在增长了，它增长了它就会出力量出来，它出力量出来之后就怎么样扶住你的烦恼。好，所以到加行位的菩萨的时候，他的烦恼已经扶住了，没有断掉，但他已经扶住了，已经扶住了。所以就是要做的是什么？如理思维。其实唯识讲了这么多，他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做就是要你如理思维，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他的方法也就是这一件事情，如理思维。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回向好吗？